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日继续系讲奥登嘅诗啊！ 哇，呢位仁兄真系第一次破例啊！好似我哋之前都冇试过连续讲三集一个人诗人，但系佢实在太丰富，同埋真系太重要啦！佢所涉及嘅诗嘅领域啊，佢几乎可以讲系样样嘢都可以写得入诗入边。咁其实我一再重读佢咧，我突然间觉得佢都几似一个中国嘅诗人，就是、韩愈。系、韩愈就系乜嘢都将佢写入诗，政治又好啦，社会观察又好啦，历史又好啦。咁其实奥登就好似一位咁样嘅，即系博学嘅集大成者啦，同埋系针对成个人类嘅文明史发言嘅。咁、我哋今集呢就继续读佢嘅晚期嘅诗，因为国内刚刚出咗佢两本诗集啦，依家我哋介绍呢佢第二本叫《奥登诗选 ,1948-1973 年》，即係佢最后嗰20年嘅所写嘅诗啦。 咁我哋首先呢就听听《孤独的高等生物》。 孤独的高等生物，奥登，坐在树荫下一把海滩椅上，我听着花园里所有的喧闹声响，在我看来，这是件很正常的事。蔬菜和鸟儿说不出任何字词。未受洗的知更鸟正在练声，它的赞美诗只能自我确认。蟋蟀的花丛等着第三方的帮衬，若真有一对飞来，授粉才能完成。它们都会有杀荒的能力。谁也不知道自己终有一死，他们不理解什么格律或押韵，不会去承担时间该负的责任。他们将语言留给了会估算日子，正盼着几封来信的孤独的高等生物，而我们哭或笑时也会弄出响声。语言只属于那些信守诺言的人。 孤独的高等生物就是奥登的作品， 是啦，是他五十岁的时候，未到五十岁，四十几岁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咁好明显啦，听个名字都知道是讲紧我哋啦，讲紧人类啦，既是高等又是孤独，但系亦都可以反过来理解，就是正正因为他孤独，他慢慢变得高等。咁佢入边咧有一啲比较嘅，但系其实佢冇俾出一个真正嘅一个判断俾我哋。不过一直咧，佢都认为咧，人类嘅文明系好值得重视嘅。咁佢就唔似有一啲现代主义者咁样，就系一味否认，即系文明嘅发展啦，即系觉得过去嘅先系好啊，或者大自然先系好嘅。咁佢话大自然嘅嗰种发声啊，同埋佢虽然系唱紧赞美诗，但系佢系未受洗嘅。未受洗当然一个是指没有受到宗教的影响，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是他没有受到一种人类的意识的影响的。但是这种赞美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也都是需要呢，就好像他下面说的那些花呢是要有第三方，即是有雀仔或者有那个蜜蜂飞过来呢，他们才可以继续传递他们的所谓文明。在他们这种蒙昧的文明呢，亦都有可爱之处的，因为他不懂得讲大话，他亦都不会好像人类那样成日怕自己会死。但是呢，就将语言呢给了人类呢，人类用语言来承担什么呢？他说人类呢是很孤独的，可能就是坐在一张椅子等着有人写信给他，可能是他自己自放啦，奥登晚年的自放。但是呢，他说即使我哋系又即系喊同埋笑咧，我哋都会记得留低啲印记嘅人啊，好可怜啊！但系咧，我哋系因为信守一种诺言啊，所以我哋拥有咗呢种语言。呢种诺言可以理解为吓同神之间嘅契约啦，或者系对自己嘅存在嘅一种确认。即系我所谓万物之灵，其实系一种责任嚟嘅，唔止系一种权利啊！你有咗呢种作为万物之灵嘅呢種特權之後，你又有責任去講出 你所承受嘅孤独。 哇，呢、這个 系啊， 真系好难去理解、 啊。系啊，即系佢所理解好复杂咯，唔似有啲人就一味就话哦，人类其实好惨嘅，动物仲自由自在啦咁样，好、啊、多人系咁样认为噶嘛。咁当然咧，以前啲人就会觉得哇，人类万物灵长，好犀利嘅，可以改变自然，改变世界。咁奥登其实系介乎呢两者之间。 嗯，所以呢首咧就叫做《孤独的高等生物》啦。跟住我哋要听《爱得更多的那人》。 爱得更多的那人，奥登。仰望着群星，我很清楚，即便我下了地狱，他们也不会在乎。但在这尘世，人或兽类的无情，我们最不必去担心。当星神以一种我们无以回报的激情燃烧着，我们怎能心安理得？倘若爱不可能有对等，愿我是爱得更多的那人。自认的仰慕者如我这般，星星们都不会朝上一眼。此刻看着他们，我不能说自己整天思念着一个人。倘若星神都已陨灭或消失无踪，我会学着观看一个空无的天穹，并感受它全然暗黑的庄严，尽管这会花去我些许的时间。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爱得更多的那人就是奥登的作品。 哇，这首诗是他晚年最感人的一首诗，亦都是他爱情诗，即是他有几首爱情诗有出名，之前两集我有介绍过。咁呢首是他的后期爱情代表作，尤其呢一句话，他话倘若爱不可能有对等，愿我是爱得更多的那人。呢两句话 好似押韵咁。 是啊，朗朗上口，好似一个座右铭咁样。哇，这个人是你又好难理解呢句咁即係情深意重嘅话喺奥登嘴入面讲出，因为他一世人呢亦都冇话即係好确定嘅当然冇结婚啦，而且喺嗰个时代呢佢嘅同性恋呢係都係比较半隐蔽嘅状态啦。啊，但佢可以讲出呢句话，佢话佢係一个愿意付出多过接收嘅人。 哇，呢、這个係攞命过呢、 啊、句话真係仲劲过嗰有即係有一句话就好流行嘅话即係我爱你但与你无关嘛。呢种已经好大牺牲啦。哇，呢个牺牲仲犀利，佢话既然冇得对等，咁我咪爱多啲咯。非常之伟大。但係另外一个参照系就话有一个天命喺度，佢望住星星，佢望住星星去思考呢一切，但係同时星星系唔会望佢一眼嘅，就好似佢对星星嘅爱就好似佢喺日常嘅爱情之中对佢嘅爱人嘅爱一样， 仲要仰望喎、 哦。系啊，但系佢话唔在乎、哦，因为咧星星好伟大啊。佢话最后佢更进一步，佢话就算星星冇晒啊，我仲要学习去睇一个咧系冇咗星星嘅天啊。连佢黑暗我都要去感受啊。呢种对爱嘅理解吓，系极之无私啦，同埋咧，正正因为呢种无私咧，其实佢通过咁样，佢获得咗一种对等。佢对呢种高于佢嘅嘢，比如话星神嘅呢种无私嘅付出咧，终于令佢同星神系平起平坐。 但咧，佢嗰句名句啦，倘若爱不可能有对等，愿我是爱得更多的那人。佢都用个倘字啫，我觉得睇落就好似都期望，其实 期望系可以对等嘅。所以呢句话听就听起嚟有啲苦情吓， 系啊。 但系咧，你再谂深一层，又哇几勇猛噶， 用勇猛去形容， 好勇啊！即系一个诗人对爱情思考咗大半生之后咧，有呢种觉悟，而且已经唔再拘泥于人同人之间嘅爱，可能其实系人对造物者或者人对宇宙之间嘅关系又系点咧？非常渺小，但系又非常之勇敢去迎接呢样嘢。 系哇，不得了啊！呢一首情诗 啊 嘛，跟住落嚟仲有一首系咪 啊？呢首又系关于爱嘅， 《爱的墙域》。 爱的墙域，奥登。我凭记忆就能画出他的地图，标明他的轮廓线、岩层分布和直披，一一确定其海拔高度。但我不知道小溪和方僻石屋的名字，那些住民也像石楠或松鸡般深藏不露，物是人非已无法评判，唯有他们成就之事，昔日挖出的地洞和排水系统，这些特大型厂区仍真切可足，他们的捶打声早已经停歇。当贫瘠石灰岩里的矿床渐渐地被掘光采尽，随处看去，在沮丧的砖石建筑、苔藓和被已拆解的机器之上，一只烟囱仍自顽强地耸立。附近无人走动，黄油面包无处可买。在我出生成长的年代，收入微薄的农家就面对了这片土地，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美好的未来。工业需要廉价的电能，耽于空想的权力需要一片险恶的荒地，而享乐之徒愿意为冲浪、红葡萄酒和一夜之欢买单，这里近乎一无所有。可在我看来，它却美妙无比，不是伊甸园，如我夜半时分所构想出的可能景象，更不是一个新耶路撒冷。对一个确信自己必会死去的人来说，他比任何一个白日梦都更美好，也更为可靠。竹木所及皆荒凉，照此类推，我如何才能构想出一种永不弃绝的爱？不管浅薄的世人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诋毁他、遗弃他，对他抱以冷眼与怀疑。 爱的墙域，奥登的作品。 这首诗大家读的时候呢，我觉得他是不断地想回起他的故乡英国，北方的英格兰呢，那种荒凉、荒凉啦、矿区啦、那些矿产同埋啲即係工業革命留下嚟啲工業廢墟等等，佢、去寫愛嘅牆壁嘅時候，佢唔止係去寫嗰啲溪水啊、山水啊、花花草草嗰啲我哋一般寫愛會聯想到嘅嘢，佢反而係去寫呢啲咧所謂人類文明嘅痕跡啊，而且係比較醜陋嘅痕跡。咁其實佢想去理解愛係何其豐富嘅。佢話佢唔係伊甸園啊，更加唔係一個新嘅耶路撒冷。爱呢是你依家要面对嘅呢个废墟，一片废墟。当佢去到五十几就嚟六十岁嘅时候，1965年写呢首。佢话呢，既然爱系咁荒凉嘅话，我哋点样去想象爱嘅伟大系永不弃绝嘅呢？而且呢，虽然大家都其实已经系去嫌弃緊呢种爱嘅时候，我点解仲要去想象一个墙域系由爱组成？ 所以睇呢首诗呢其实好得意嘅，就咁睇呢你諗唔到佢係讲爱囉，因为讲緊一啲贫瘠嘅石灰岩。 係呀、千疮百孔嘅生活、你可以想象，即係比如英国喺呢个白费代兴嘅时候，二战之后嗰种困难啦、嗰种艰难啦，亦都可以想象到奥登佢细个时候所面对嘅嗰陣时即係一战之后嘅英国亦都系咁样嘅。咁其实呢样嘢佢将佢嘅生活同埋佢所经历个现代人对爱嘅一种唔信任嘅过程放埋咗一齐。因为其实经历咗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呢，好多人话我哋其实系好虚无嘅，好颓废嘅。所谓以前嗰种信誓旦旦嘅爱、浪漫主义时期嘅爱，其实系经唔起考验嘅。咁其实奥登就话，既然系用嗰种良辰美景山山水水去考验唔到嘅爱，我哋咪用返现实，我哋直面呢个现实嘅爱系点样咪点样囉。 是，所以就算是这么荒凉，他自己都反问回自己，怎样可以构想出一种永不弃绝的爱。 是啊，但是他入面呢，你会看到他所有的细节都非常之丰富，非常之好像写一个小说一样，不只是诗啊。他观察每一个荒凉的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对这种爱的感情是多么深，他才会愿意去面对这一切。 是，最后我们要听谢谢你无。 谢谢你无，敖登。渐渐习惯了纽约的天气，对尘霾实在太过熟悉，而你，他未受污染的姐妹，还有英国的冬日景象，我已全然忘记。此刻乡土记忆已重现，驾驶员、飞机、所有的飞行物因气馁而乱了方寸，他们视你为死敌，当然会助纣你。可是当你于圣诞节时受到引诱，在威尔特郡迷人的乡野整整逗留了一个星期，我是多么地高兴。谁也没法急匆匆地赶路，此时我的宇宙已缩小为一间古老的庄园宅邸，四位友好的个体欢聚一堂，吉米、塔尼亚、索尼亚和我。室外无以名状的寂静，因为即便那些性情活泼、终年栖息此地的鸟儿，譬如乌冬和画眉鸟，在你的控片下也收敛了他们欢快的感叹语。公鸡不再考虑尖声啼鸣，显得有些呆木，树梢不再沙沙作声，以静止不动，如此有效地将你的湿气凝结成了确定的水滴。屋里的具体空间温暖舒适，正适于回忆、阅读、做中横之谜，彼此亲近和说笑打趣。晚餐过后精神为之一振，我们喝着美酒，愉快地围圈而坐，谁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醉态，却会提醒别人留意他的鼻子。我们尽可能享受这片刻欢愉，因为这段轻松日子一结束，我们很快就得返回那个辛苦谋生赚钱的世界，从又变得谨言慎行。每一天报纸都会在随意无聊的议论中透露一些污秽与暴力的事实真相，夏日的阳光永远无法驱散。由此引发的全球性抑郁，愚笨的我们对此已无力阻止。尘世间这一处悲哀的角落，只在这特殊的间歇时段才会如此安逸，如此欢乐。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无。 谢谢你无就是敖登的作品。 谢谢你无呢是他、一生最后那几首作品之一，1973年他、去世那一年所写的。咁其实我们会读到呢是一个人呢历尽沧桑之后、对生活的感恩，就算无都是可以感谢。其实这个无是包括霾的，雾霾。他说习惯了纽约的天气呢，他就熟悉了雾霾。跟着他同时呢佢諗返起英國，咁英格蘭當然啦，我哋都知道大霧啊，倫敦霧都嚇、威爾士嗰種即係又有受污染嘅嘢啊等等，呢一切呢以前佢細個或者佢青年嘅時候呢覺得呢係唔好嘅嘢， 係 因為佢阻礙咗你嘅視野嘛，甚至佢回憶起佢聖誕節嘅時候佢想趕返屋企或趕去一個地方嘅時候呢就俾霧所阻隔。但后来呢他发现呢正正因为这一切呢才令呢所有的东西停止下来。就好像他第二段第三段这样讲呢，他说即是室外那种寂静在大雾里面呢大家呢都停止下来，将所有东西他说将你的湿气凝结成了确定的水滴。即是好像一切呢本来是朦胧不清的，但是慢慢沉淀了下来。 就好似佢晚年嘅情感咁样。咁其实佢晚年嘅情感，佢喺呢度写嘅系好世俗化嘅。佢觉得最开心就系同四个好朋友啊，同其他三个好朋友坐埋喺一个古老嘅庄园嘅屋入边，咁啊倾下偈咁啊。好快咧，佢哋就要翻翻去呢个辛苦无生赚钱嘅世界，同埋出边咧。出面的真相是怎樣呢？哇、議會啦、暴力啦、全球性抑鬱啦、種種東西都在發生，但在霧的包圍之下呢，我們獲得了片刻的安寧。 是有少少停頓的感覺是吧、 我覺得都是一個人呢、所謂的顧完風雨後啦，在那個時候、他都知道自己生命已經來到盡頭的時候，他就很珍惜那一刻的停頓，因為他其實一直都在向前衝。 是哇！我哋一连三个星期就介绍咗奥登嘅诗啊， 系啊，佢太丰富啊！我都好推荐大家真系可以去认真睇下佢嘅诗啦。啊，其实佢嘅中英文版本都好容易揾得到嘅，因为毕竟系上个世纪最伟大嘅英语诗人之一吓。 系，咁我哋下星期介绍另外一啲诗人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